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集《我不是好人》。秦冉看了消息半晌，将书扔给魏子航拿着，回过去一行字：下单的人有病。他挂了超出行价十倍的价格，不等那边回，他仗着自己手速快，又迅速给了对方两个字：不接。魏子航拿着他的书去付钱，顺道翻了翻秦冉选的书，不是学习资料，是好几本国外的原文书，放在书店基本无人问津。他知道秦冉喜欢看书，陈淑兰家一整个书房都是他的书，尤其喜欢看原文书。魏子航见过他床头一直摆着原文的《百年孤独》和《追风筝的人》。他把书放在收银台上，细碎的头发微微垂着，只是一双漆黑深邃的眸子满是锋锐。魏子航付钱，秦冉也不跟他争，回完信息就将手机塞回兜里，先一步走到外面。魏子航拿着袋子朝他这边走，另一只手上捏着快要熄灭的烟，准备找个垃圾桶扔了。 先去吃饭。 魏子航朝他扬手，微微垂着脑袋，陪笑着询问道。秦冉摇头，他得回宿舍，还有自习。 给我一根。 他看了魏子航一眼，魏子航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往后缩了缩，嚷嚷着： 不行啊，陈奶奶会打死我的。 你， 哎呦！ 秦冉踢他一脚，侧着眸，那双贼好看的眼睛看着他。魏子航不情不愿地从兜里掏出了一盒烟，抽出了一根递给秦冉，然后又把打火机递过去。他的打火机是摩擦式的，秦冉手指又细又长，犹如浴血，透着健康的粉色。轻微的咔嚓声，幽蓝色的火苗窜出来，淡淡的烟雾升起，弥漫着不太明显的薄荷味。秦冉穿着牛仔裤白 T 恤，外面一中校服松垮的披着，很乖的样子，偏又做着离经叛道的事儿。头发很软，有些蓬松的披在脑后，风吹过轻轻晃着。他垂着眼眸，漫不经心地靠在墙上，莹顺的手指指尖烟雾缭绕，三分放荡不羁，三分慵懒，三分随意，还有一分平日里不怎么容易在他身上见到的安宁。抽烟的姿势也帅得很。魏子航蹲在路口帮他看人，又忍不住回头看，眉头拧着。秦冉抽烟是他带的，几年前半夜秦冉敲开他的门，他看到他浑身是血，不知道经历了什么。他的事情他大多不怎么过问，他不会安慰别人。小时候想不开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，烟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大部分是一种心理需要。那天晚上他陪着秦冉抽了一晚上的烟才算好。只是秦冉跟他不一样，他一个月也抽不了几根，还是在烦得不行的时候就会躲在他家里抽，被发现他就被他奶奶打。偏偏秦冉用一双眼睛看着两个老人，那俩老人就相信是他骗秦冉抽的。 抽烟不好。 魏子航郁闷地探了探头，看到街口处没人，又收回脑袋，苦口婆心地劝。现在他恨不得回到几年前抡死那个给他递烟的自己。抽了一半，秦冉就掐灭，随手扔到垃圾桶。他往回走了两步，伸手理了理头发，听到魏子航的声音，他姿态懒散地瞥他一眼，低低的笑自喉间溢出，尾音似乎带着钩子。滚吧你。 我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，怎么就带你走上这条歪路？ 魏子航扯了扯衣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秦善让魏子航把书递给他，声音寡淡极了，眉宇间却又敛着玩世不恭的笑，却很迷离。他说，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。 你是好人。 魏子航极其认真地说道。秦冉拎着袋子往前走，朝魏子航的方向摆了摆手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。秦冉回到宿舍，这个点宿舍里面没人，距离晚自习时间短，高三的吃完饭基本上都回班级了。秦冉将书随手放在他的桌子上，打开床上放着的铁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颗白色的安眠药，就着水吞下。吃完药，他没有立即去班级，而是拿出自己的黑色背包，拉开拉链，掏出那个十分厚重的黑色手机。手机屏幕还是黑的，他按了一下太阳穴，开了开机键。不到一秒钟，手机亮起，却不是主页面，而是一张地图页面，上面一个红点落在校医室。与此同时，林家。林景轩今天没有出门，一家子坐在桌子上吃饭。林奇问起了秦闪，听到他住校，林奇惊讶，不过也没说什么，转而问起了徐校长的事儿。 你们认识徐校长？ 宁晴他们不知道徐校长的身份，从帝都回来的林景轩却有所耳闻。宁晴给秦宇夹着菜。 听我妈说，徐校长三年前去宁海村扶贫。 饭桌上围绕着秦冉说了好几分钟，秦宇的汤勺碰了一下碗，几人朝他看过来。林奇关心地问道， 想什么这么入神呢？ 晚上放学我好像看到姐姐了。 秦宇迟疑着说道， 她跟职高的人一起。 职高？ 宁晴声音微扬，手指泛白， 她不是在一中吗？ 秦宇眼眸低垂，捏紧了手中的勺子。 听说他中午跟职高的人打架，晚上那些人找过来了，我有点担心姐姐。 担心什么？ 宁晴冷了声音，眼神像藏着刀，看着秦宇。他到底歇了怒火，压低声音说， 你好好学你的，就算他找你，你也别理会他。 气得心肌都梗塞，宁晴这一碗饭注定是吃不下去了。林奇还在吃饭，没有多问。秦冉左右不过他的妓女，能够帮他安排住处，安排学校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若对方像秦宇那样的，他或许会多操几分心。只是秦冉怎么瞧都没有值得他关注的点，他生意上忙，哪有时间呢？ 那三楼收拾一下，给雨儿装个书房吧。 林景轩也没有管饭桌上的事，好奇秦冉是真的，但也敌不过对秦宇的关爱。像林景轩这种一路顺风顺水的天才，很少能将人放在眼里。宁晴神色也缓了缓，他不会再生了，林家以后还是林景轩的，能得到林景轩的看重对他来说很重要。林景轩对他不冷不淡的，对秦宇却是宠得很。他在林家的地位，以后还是要仰仗秦宇。这兄妹俩感情好，就什么都好说。秦宇眉眼一弯，笑得甜。 谢谢哥。 我接个电话。 林景轩微微颔首，拉开椅子起身，拿着手机往楼上走。电话那头是一道非常温和的中年音，带着歉意。 好，林先生，您的单子我们接不了，定金我已经让人打到您卡上了。 林景轩惊愕，声音温润但却很有礼貌。 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